二節翻嚟，哇 ，Richard 上一節咧就講到你要 make 一個 decision，要做一個抉擇喎。 冇錯。 最後點樣咧？ 最後點樣咧？一陣就會講俾大家知啦。好，我想講翻多少少關於究竟點解嗱？點解我要去嗰度先？咁樣樣，咁樣點？究竟點解我又遇到咁嘅事先？咁樣，咁我哋可以睇下張相先。好啦，見到張相咧，其實咧。你見到平平無奇係咪？啊，有個石喺度。但點解我對呢個世界情有獨鍾呢？係因為咧，就係、是、因為阿 Sir 咧喺呢個石咧影咗張非常超級超級超級靚嘅相。可惜我而家揾唔到今次嚇，咁啊，咁就喺呢個石裏邊嘅。所以我就想做翻一樣嘅嘢，究竟佢點樣影到呢一張相咧？就我想睇下可唔可以整翻差唔多嘅嘢，因為我覺得嗰張相好靚。好啦，咁去到呢個海灘啦，咁我揸車落去啦，咁去到呢個海呢個石灘度啦，咁你見到呢個一個咁嘅石灘嘅，頭先個石就係呢嚿啦，係咪？係。咁呢個石灘，咁我咪繼續行咯，咁行落去，一路行睇下咩景影啦，咁啊影，咁一路行一路行入喎，你見到啦條路行入去咯喎，行到呢、這個，其實我係屈咗後面再行嘅，其實係。 咁我冰山一角嚟嘅，係 啦， 真係。 冇錯啦，我就沿呢度再行，咁又影下相啦，影嘅，咁嗰時個天，我本來係諗住又係趁日落嘅。啲時間嘅，但可惜因為啊，你見到咁多雲咧，其實咧就天公就不作美啦，係咪啊？咁我咪繼續行咯。好啦，咁啊行到去咧，你停咗度啦，你又見到一個咁樣嘅石啦，嚇、啊、呢、這個石係好大淵源嘅，係個石。咁我就係喺呢個窿嗰度咧行，即係繼續行海邊行過去噶。咁你見到大約呢個高度係點樣？你呢個右手邊啦，我哋中間係咪個人喺 中間？ 中間呢度。呢度有个人喺度嘅，咁你可想而知个人啊，大约我当你米半到啦。呢度其实都差唔多十米高嘅，咁啊继续行啦。好啦，咁我再讲啦，我行影咁上下啦。咁其实咧，我发觉咦，天开始黑咯。本来有三四个人咧，外国人咧喺嗰度咧，唔知玩紧啲咩嘅，咁就走埋啦咁样。咁我谂住啊，差唔多啦，我翻转就行翻转头咁样样，谂住行翻去攞翻架车咁咪走啦，咪翻去 B&B 度就食翻个晚餐咁样样。咁点知咧，我行转头咧就发觉好似唔系对路啦。我发觉咧，咦？点解咧？你见到图啊？喂，点解头先我行过嘅地方咧咁多水嘅？因为原来咧，我系唔记得睇潮涨。潮汐嘅時間係點？我就衝咗落去個石灘度影相啦。咁行下，發覺喂咁多水，搞唔掂喎。咁 同埋你見到後面呢度咧，其實係同個海相連嘅。 系啊，咪就系个海，跟住就潮涨。 即系唔好以为涝水就话行得过，其实系海嘅一部分嚟。 海边跟住就潮涨，咁就行唔过啦，咁样样。咁我点咧？咁我继续行啲可以行你第六路啦，就揭翻近个岸啦，咁样行路喎，咁样。咁行到某一个位啦，行到某一个位咧，就好似上一节咁讲啦。咁我发觉咧，我可以行嘅地方咧，条骨头路。其实嗰时已经差唔多，真系天黑晒咁滞噶啦，骨头路。跟住我面前有一个。两米几嘅悬崖仔喺度，跟住我谂啦，我又再望下低咧，下低系咩咧？下低全部都系水，即系咧，除非我游水过嘅啫。 系， 咁我头先行过嚟嘅时候就喺水嗰度行过嚟嘅，喺水嗰度行，因为未潮涨啊嘛。咁而家得两个 decision 啦，即系两个决定啦。一系咧，我就喺度过夜，咁我过夜 唔系过河， 咁我要等到潮退噶嘛？你唔知个潮退几时潮退噶嘛？系咪先？咁你真系等过夜噶啦。跟住我谂，咁我身上有咩装备咧？即系除咗相机， 系 我身上得翻半支水，同埋一嚿 energy pack。 系 边个心谂顶唔顶到咧？如果我真系要过夜，就要等到佢潮退我先过。跟住我觉得系好大佬荒山野，我就话知嗰度真系叫天不地，叫地不闻。 冇晒人， 冇人， 冇 嗰、那个位置系好入嘅，冇人，冇上网，乜都冇，跟住个咁我谂，咁就睇下第二个选择好唔好啲啦。咁就系嗰两米几高嘅悬崖啦，咁样样。咁我谂两米几高，我梗系冇可能跑得上去啦。跟住我周围揾，咁好彩咧，我揾到有个地方咧，喺大约我嘅高度呢一度度咧，系我大约咁大度嘅位系可以只脚撑得住嘅。 嗯、 而上到去咧，我估计应该系有机会爬到上去嘅。咁我谂啦，爬上去，爬就爬啫，爬唔到跌翻落嚟，整亲咬亲， 大镬。 咁啊点咧？咁点咧？跟住我话俾你嗰时咧，我系好惊，好惊，好惊，好惊。点算啊？真系冇人救到我嘅喎，呢个位得我自己一个。 万一跌伤咗，就算潮退，点样行出去咧？ 唔到 出唔到去嘅喎，都 走唔到，跟住点算？跟住我真系 我知道叫姐冷静啲，冷静啲。嗯，好，最后我决定啦，系擒上去噶，因为等咧都唔知等到几时，同埋你唔知嗰度会有啲咩噶嘛，即系可能郊外嘅动物啦、剩啊，你唔知道有啲咩会发生噶嘛，其实系， 都系 不如我搏一搏啦， 都系回程要紧。 系啦，我谂住搏搏就冚上去咁样，咁啊将所有我讲咩嘅架撑摆晒落个袋，拉好晒，当佢唔好再揈啦。咁我就开始擒啦。虽然系啲狼狈，但系好彩我系擒得到嘅，即系我真系可以擒得到。最后我系最尾嗰次系真系要跳上去掹住，跟住哇死扯落嚟，咁先上到去。 即系好似打，好似打机嗰时咯。最后嗰系要跳先掹到。 系啦，嗰啲即系少少嗰啲位啦，咁样咁。咁上咁最后都上到去，好彩我冇跌亲啦，冇跣亲啦，冇剩啦咁样。咁上到去啦，咁上到去发生咩事咧？我见到一片无际嘅草地，周围系乜都冇嘅。跟住我心谂点啊？点算啊？我而家去咗边啊？ 唔行错， 行去边啊？我行去边先去翻停车场攞车啊？喂，跟住唔知去边。咁咧，我唯一啫就继续向翻我本来嚟嗰个方向继续行啦。 因为你其实灭嗰条路线唔同咗噶啦嘛。 系啊，而家我都唔知道去边噶。 又冇得上网啊嘛。大件事， 大件事，大件事。咁我行，我又好惊，个心跳系咁啵啵啵啵啵啵。但我谂，喂，咁我可以向住停车场嗰个方向行嘅啫。咁行，睇下行到边嘅啫。咁样，咁之后经过嗰啲草地啦，跟住又经过一个围栏啦，跟住又跨过个围栏再向前行啦。咁行到边度咧？行到嚟而家后边嚟几张相啦。头先我咪话经过呢一度行过去嘅，我发觉咧，我行咧可以行到呢条上边咯。但个停车场咧，其实就喺呢度后边咯。 吓， 跟住喺度，跟住我心谂，我跳唔跳到落去咧？我真系有谂噶，跟住又谂啊，喂，好高喎，要跌落去你下底啲石地嚟噶嘛，又咬亲就真系又唔使翻去嘅啫。跟住谂，唉，冇啦。咁我向住咧呢个悬崖边咧，我就向住呢个方向行啦。就向山上嗰行啦，咁又行咗一阵，咁嗰时其实已经天黑齐噶啦，咁继续行，好似行下咧，我就开始见到屋，见到屋，见到屋，我就好开心啦。点解咧？ 系有即系人行到嘅地方，亦都有补给啦，起码 系啦， 即系你问人攞杯水都有啩。 冇错啦，咁我见到屋咧，嗱有屋即系一定有路，有路就一定去翻我揸车嗰条路。咁我真系去到屋里边咧，我只要穿过间屋咧，我就去翻条大路度咧。咁我沿住条路去翻我嘅停车场度咯。我知道唔知行几远，但起码我觉得系有个方向先。 即系 in the right way。 系啦，咁我系好啦，我行到去间屋后边啦。咁我谂，唔系谂啊，成佢有个闸喺度嘅，即系好矮嘅啲墙，好闸喺度。咁其实我系擅闯民居嘅。 系啊。 我真系住咗民居，哇！我真谂我入去会俾狗咬嘅，即系我嗰时真系咁谂，真系。跟住谂。跟住我又见，咦，好似冇人喎。 咁你 say 两句 hello 先，系咪啊？ 咁我都谂住有机会见到人，我就 say 个 hello， 话俾我知我迷路，所以我就要行翻条路咁样。但我咧入咗间屋侧边嘅地方咧，又发觉佢嗰个系冇人嘅喎。 间屋冇人， 冇人。 OK， 我望嗰啲窗入边系冇人嘅。咁我咪照行穿过间屋啦，去翻大门啦。咁大门佢哋啲大门系唔好似香港咁咧，一个闸两米几高咁样含住冇，其实基本上系冇闸噶啦。咁啊照直出。跟住就沿翻条路行翻，我唔记得行几耐啦，行翻去个停车场度攞翻我架车走咯。咁啊呢次咧除咗个头先讲嗰个岩石碌落嚟，我觉得有机会碌中就拜拜嘅话咧，第二次我觉得生命又受到威胁，即系原来一个人去郊外影相咧，就真系即系万字真系要小心嘅，同埋即系最好多个盘嘅， 多个盘，再唔系咧要有啲装备。起码面包都要多两嚿啊！ 咁我唔谂住，其实我面包喺个车度。 其实你即系有时好多意外啦，所谓咁啊，你唔谂住，原来喺嗰个 situation 里边，一嚿面包系咁重要。 系啊，即系你估唔到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即系我都估唔到啊！即系下次，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海边影相咧，就真系好好地 check 下啲潮汐嘅资讯，咁啊睇清楚啲，唔好似我咁样样咧。好彩我行到翻上去啫， 因为行唔荡失路应该冇问题啊嘛。 系啊，我以为行 就搞掂，就系计漏咗呢一样嘢，就系计漏咗潮涨潮退。 如果唔系，真系喺荒山野岭嗰晚嘅又系啦。好啦，咁经过呢几日最后啦， 架车又等咗你好耐啦。 最后咧就呢张相啦，嗱呢张相咧好似平平无奇啦，系咪？我见啲花几靓啊嘛，系咪？日日镜啦，系咪？呢张相咧就系我呢个 trip 呢个苏格兰影相嘅 trip 咧，最尾一件咧。 又是嚇到我提心跳膽，真個心喺個口度跌出嚟嘅事啦。 咁我覺得你去咗嗰啲鬼屋啊、或者主題樂園嚇親死嘅喎。 係啊，呢個 trip 其實後期呢個禮拜我真係嚇親死嘅，真係好驚啊！ 即係驚過咩？叫驚過去鬼屋， 驚過去鬼屋真係，梗係好驚。咁件事又發生咩咧？咁樣就話説啦，咁啊完曬啦，咁我揸車落翻去加拉斯哥啦，咁啊還車啦。咁你知我都要揸四個幾五個鐘啦，咁樣中途間停過唔少地方嘅，有啲地方我覺得幾靚咁影下相。咁啊揸四個幾鐘悶噶嘛， 係啊。 闷又点啊？瞌眼瞓咯，我真系瞌嘅。我揸得下咁样，咁样，跟住就知道唔得啦。即系去到呢个阶段，我又开窗，你风吹下又唔得，又剩。咁后屘咧，我就决定咧，系揸到去一个地方，有个停车位嘅，暂时停车位嘅。咁啊喺度瞌，可能瞌半个钟啦，谂住瞌半个钟，再又揸啦咁样。好啦，咁啊去到啦，咁啊熄咗架车，咁就跟住搞个位。咁啊瞓啦，咁瞓完半个钟，啊舒服晒，有精神咁样，谂住继续开车啦，咁样，跟住我谂住，出去行个圈先，因为坐咗好耐啊，大佬坐几个钟啦已经，又瞓咗半个钟，咁啊出去行个圈，咁啊就影咗呢张相啦，啊我觉得啊几靓喎，咁影咗张相啦，跟住行翻个车度啦，咁个车度咧，咁啊准备开车啦，咁啊攞车匙咯，我袋暗，我系暗你暗虚，暗唔到个车匙出嚟，系唔见咗个车匙，跟住我心谂，荒山野岭。乜人都冇， 边个偷我？ 边个偷我车匙咧？最坏唔知喎，架车里边，跟住就哇，发生咩事？今日狂抄自己的袋啊、裤袋啊、褛袋啊、架车嘅底部嗰啲地方啊，抄啊，咁抄完唔见，我就开始慌啦。我点算啊？喂，大佬，我又得一句冇上网，冇电话。冇人，唔通我真係要吓、拉开呢度咁样咩？大佬女就得啫， 冇车喎、啊，都冇啫，边个睬你咧？ 咁要试，可能有车行过，系咪先？都可能会载我，系咪？咁跟住真係鼻哥窿都冇用，跟住谂住冷静啲，冷静啲。跟住我出去行咗个圈，因为我影相，影咗呢张相嘛。咁我睇下出边嘅地下咧有冇跌低草丛度啊？车匙 第一件事就揾草丛， 咁啊揾咗一轮都唔见。跟住我真係諗住真係要出去咁样㗎啦嘅时候唔忿气我再搵下架车先因为身上我真係冇㗎啦架车冇后咪终于俾我真係搵咗 一定喺 walking distance 里面嘅 係 其实呢啲环境 后咪你估下我喺边度搵到个车匙我搵到啦最后 咩 如果我返到嚟呀 啲门座位嗰个罅位係咪 係啦差唔多啦我最后呢原来我 seat 位系咁样坐住啦咁原来呢佢系跌咗喺因为我摆我褛袋嘅，跌咗喺我车隔篱侧边个位，跌咗去最低嗰度。咁我侧个旧个 seat 位侧边嗰度咧，基本上咧要伸手去撩先撩得到出嚟嘅，有时喺嗰度咯。咁啊，真系吓死我啊！真系就因为咗呢张相，系咪？系啦，因为眼瞓，咁啊真啲又翻唔到嚟啦。咁样好彩我又揾到翻锁匙喎， 所以咧 即系车匙。 点解成日叫大家要买旅游保险咧？原来。阿 B 除了同我哋分享靓相之外，仲分享咁多惊心动魄嘅经历。 系啊，记得就算要接十条车匙咧，就真系好好放好佢，唔系好似咧我啲咁虾碌咧碌到咁样样咧，就真系叫天不地，跟应叫地不闻。 嗱，呢啲咁细致嘅嘢咧，我就一定系攞绳绑住。 点啊？绑挂条颈度？ 唔系，总之绑同一。旧好大型嘅嘢绑住，可能 whatever 绑喺架车嘅唔知边度、 啊，可能放喺个导游镜嗰度咯，一定见到啦，系嘛，一吊住喺度咁样。 系啊，有时譬如你有时攞啲公司印外出啊，即系以前嗰啲学大专学会嗰啲有啲叫做数印啊，即系代表你嗰学会嗰啲印仔，我都一定系要绑住落个胶纸座嗰度。冇得唔见，嗰啲嘢唔见咗好大镬。 系啊，真系重要嘅嘢，真系好好咁摆落去啦，咁样。咁呢次就系即系去完个工作坊之后咧，就呢三样嘢真系最惊吓嘅三个经历，咁啊分享俾大家睇到，其实 系可以翻翻嚟，系啦， 系啦，可唔可以分享俾大家知道啊？其实咧，如果真系一个人去嘅地方，因为我下次我想 plan 去日本自己嗰阵影相嘅，又系。咁經過咁多年前呢啲經歷之後呢即係有啲嘢都係要穩陣啲做多啲功課同埋啲嘢飽啲囉。 日本就穩陣好多嘅。咁另外呢再介紹一下後面嘅 wallpaper, 唔好以为系我哋上网 download 嘅，系 Richard 嘅作品嚟嘅。 系啦系啦，后边一张。 喂，系啦，咁啊，刚才你讲呢个行程咧，主要分两部分啦。嗯。咁啊，一个就工作坊啦。 系啊系啊。 第二个部分就你自己揸车去啦，系咪？ 系啊。 咁如果而家各位观众系想去翻差唔多嘅行程，咁第二个去呢个天空岛。咁又去到當地租車啦，咁而家有上網設備，我諗都唔會難到大家嘅。咁但係你第一部分咧，咪話裝咗嗰個工作坊嘅。 係啊， 好啦，我哋再去一去圖啊，唔該。係啦，咁而家咧就今集咧就再介紹多一次呢個工作坊，係啦，咁叫做 Bruce Percy 係啦。 係啦，咁我或者我再講多少少啦。咁其實咧Bruce Percy 就係我呢一隻2011年嗰時候跟呢位攝影師喺蘇格蘭影相，咁佢自己係蘇格蘭藝攝影師嚟嘅，咁佢自己亦都會有出書啊，有出呢個相集啊，其實我都有佢嘅珍藏嘅，係啦，就親筆簽名嘅其實係咁樣，咁佢又會搞一啲 workshop， 咁好似我之前一集。一集講啦，咁佢就一個好細嘅小組咁樣嘅，可能四至五個人，咁佢就會包曬你食啊、住啊、行去景點，即係唔係景點啊，就去影相嘅地方嘅車程啊，佢只會揸車你去啊，咁亦都會途中佢就會指導你點樣影啦，會亦都會你啲相影完之後，佢就都會。去令到你評下呢張相有咩好嘅地方，有咩唔好嘅地方，有啲咩進步嘅地方，亦都好多資訊可以講俾你知嘅。同埋當然，我覺得除咗個 workshop 之外咧，亦都可以有機會識得好多唔同地方嘅唔同嘅攝影師啦。大家可能去交流好，或者咁講，佢哋都可能去第地方影相噶嘛。咁大家可以約埋，可能去佢熟悉嘅國家度影相。咁起碼又有多人照應啊！即係我覺得非常之好咯。 當時好似你啲咁驚心動魄嘅旅程咧，有多個人可能成個 story 又唔同咗啦。 系啊，系啊，会啊。咁其实咧，你会睇到呢一度咧，我讲呢一度咧，其实你见到咧，佢2017年咧嘅workshop 咧，就会可能会有机会去挪威啊，都系苏格兰啊，咁样，亦都会有呢、这个 冰岛啦， 冰岛系啦。 再跟住 系啦，跟住2018年咧，就系、是、竟然会系北海道嘅。其实我真系好想去呢、这个，要好想去北海道啲嘅雪景咧， 雪景， 因为1月咧。 北海道雪景啦， 系雪嘅。咁咧，北海道咧，譬如跟呢位阿 Bruce Percy 影咧，佢好中意影一雪地白茫茫一片，可能有一啲树，净系喺几棵树喺度，即系树喺度。咁又就黑白嗰、那个contrast 好高嘅，咁样就我觉得真系好靓嘅。同埋因为阿 Bruce Percy 嘅相咧系比较简单嘅，里边嘅。物即係主體啊，其實通常都會比較少啲嘅，咁佢就突出咗中間嘅嘢，所以佢就去北海道啦，咁啊亦都係蘇格蘭啦，有四個啦，咁即係換句話說咧，其實咧佢咧2017年同2018年咧啲 workshop 咧， 其實大家見到其實係爆曬嘅， 爆曬啦， 咁即係咧大家等咧就要等2019， 係啊，2019， 咁但當然啦，睇呢個走勢咧，你就梗係唔好2019年先再上去望啦，係咪啊？ 我哋2018年、 2017年嘅年中已經爆埋2018嘅，咁你可能過多幾個月又要再上去睇下佢2019年嘅 schedule 出咗未？ 冇錯啦。咁或者其實大家譬如講真，未必話真係會 join 佢 workshop 啦，其實都要去翻佢自己嗰、那個、那個網頁嗰度嘅，去睇翻譬如佢嘅相咧，究竟係嘅 style 係咪成日即係大家中意咧？因為唔同人唔同 style 噶嘛，即係譬如可能頭先我講過話北海道嘅相，你見到啊佢啲相係咁樣樣嘅，咁可能就係一個背景係白色，咁有一個主題咁樣，咁就係夠簡單嘅，即係其實好簡單嘅構圖。即係，但亦都係好靚嘅咁樣。咁可能大家覺得呢啲相係啱你想影呢類嘅相，亦都想係一個咁難忘嘅旅程嘅話咧，同埋日本咧，我哋又飛票又平啲啦，唔使我等你買成萬蚊去蘇格蘭啦，係咪？咁咧就可以 join 下佢嘅 workshop。其實我個人真係好推薦去呢類型嘅 workshop 去。聽多啲，睇多啲唔同人嘅唔同嘅意見啊、眼界啊，即係我覺得非常非常之值得啊！所以我成日都諗，下次我幾時去呢？ 係啦，為你增值嘅旅程。咁但係如果真係 join 唔到嘅 workshop 咧，咁都可以學下 Richard 咁啊，喺蘇格蘭咁啊租架車咁啊周圍去嘅。 係啦， 咁但係咧裝備嗰方面咧。真係要準備充足啲，有足夠食物、水，係咪？ 係啊，即係要 睇啊，仲睇潮漲潮退時間。 係啦， 係啦，做好準備，否則咧就可能 更比阿 Vision 咧更加驚險噶啦。咁如果有啲更加驚險嘅旅程嘅話咧，咁啊歡迎聯絡我啦，咁啊上嚟，咁啊做我哋嘅嘉賓，咁啊希望咧，咁就結識到多啲嘅網友嘅，都係希望即係透過呢個節目啦。咁啊好啦，咁啊今集咧就係咁多啦，咁啊下一集咧再去其他地方。好多謝各位，拜拜。 拜拜。